何峰。 嗯。 何峰。 哎。 何峰何峰何峰何峰。 在呢。 季彤冲完澡，在卫生间冷静了许久，回到房间，见何峰倚着桌子看着自己。两人对望许久，季彤才开口。 你累了。 嗯。 看你靠着桌子，还以为你累了。 哼，不累。 鬼魂不是不可以触摸阳间的食物吗？ 嗯。 那为什么你可以？ 我不是一般的鬼魂。好了，不说了，过来写作业。 我们再聊聊，晚点学习。 已经很晚了，你明天一早还要上学呢。 就聊十分钟。 十分钟也不行，快点写，我不走，在这里陪你。 五分钟。 好。 你为什么一直没去转世呢？ 我在地府当官。 当官好玩吗？ 不好玩。 那你为什么不辞掉？ 辞掉我哪来的收入啊？没有人给我烧纸。 纸钱不贵，我可以烧给你。 你要养我吗？ 好啊。 你现在还需要别人养。 等我上了大学就可以出去兼职了，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去上班赚钱。你想要什么，我可以买来烧给你。 何峰忽然晃了晃头。 怎么了？ 第二根安魂钉近身，还未恢复好，他力量明显不足，竟怕了那神婆给的符。他怕他担心。 没事。 十一殿是什么样子的？ 梦圆跟你说什么了？ 没说什么，就是说你去十一殿有事情。 五分钟到了。 好吧。你不许偷偷走。 好。 季彤物理还不错，顺利地做完十几道选择题，可最后一道把他给难住了。草稿纸画了一页又一页，还是毫无头绪。他抓了抓头发，何峰看出了他的烦躁。 怎么了？ 不会解。 慢慢解，别着急。 太难了。 季彤耷拉着脑袋朝他看了眼，见他正盯着自己的题目，突然问： 这个你会吗？ 我不会。 算了，跳过去吧。 你可以教我怎么解。 嗯？ 应该有样板吧，我看你画了好久的符号了。 这叫公式，书里有。 放开我看看。 季彤照做，何峰盯着书本，季彤盯着他。 再翻。 季彤顿了下，赶紧翻下一页，就这样很快就到了这小章的最后一页。 嗯，我会了。 书上的都是基础的，我也会，这个题集不一样。 何峰没理他，看着刚才他解不开的题目，沉默了两分钟。季彤打量着他，何峰聪明他是知道的，可这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领域，才看了这么一会儿，怎么可能解得出来。又两分钟过去，季彤觉得这么僵持着也不是办法，他从前这么自傲的一个人定不会示弱。季彤假装轻咳了两声，故意解围。 这种题难度高，我们老师都得解好久呢。 嘿。 季彤有些不相信，赶紧翻到后面看了眼答案，还真是 A。 何峰看着他的表情微笑了笑，声音格外的温柔。 要我教你吗？ 啊？哦，好啊。 把笔拿起来。 哦。 季彤握住笔，他突然自己不受控制地写起字来。季彤睁大了眼，怔怔地看着草稿纸上一行行解题过程， 有理有据，逻辑清晰，刷刷刷铺满了半页纸，最后定格在一个二上。七童仔细分析一波，感慨了声：啊，你太厉害了，没想到你不仅枪玩得好，还是个学霸。你当初要是不做土匪，出国深造，说不定中国又多了一个名人。若是十七八岁的时候，他肯定会吊儿郎当地回他一句：老子可是全能。可人会变，鬼也会变，几十年的生死路将他沉淀的与从前恣意的少年郎完全两个模样。季童惊喜地抬头看他：你要是来高考就好了。对了，如果高考让你帮我，不是很容易？ 作弊不可取。 好吧， 不过你想的话也可以。 嗯，真的？ 你开心就好，这些并不难，我可以学，也可以在考场帮助你，不过你还是不可以偷懒。 为什么？ 多学知识对你有好处，不管处在什么年代，学习是一件永远无止境的事情。就像你说的，如果当年我不做土匪改从文，说不定又是另一条路了。从前中国受欺负，不仅是意识问题，知识与科技是很重要的东西。战争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武器更强一点，也能少很多牺牲的同胞。 你后悔了？何峰的眼神温柔而笃定。 不后悔，为的是报国，后悔，为的是能力不够。